哋好多友好嘅政黨咧，都係喺度密鑼緊鼓咁樣去。我哋係會支持一個有勝算嘅建制派人士參加呢個補選。 郭智仁、陳聰、陳志雲。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資深大律師呢，資深都好多個層次嘅，真係越耐呢就睇啲嘢可能係越細嘅。嗰、那個嘅釋法嘅條文或全文呢唔係好多字，但係咪個個都睇到裏面咁仔細呢？嗱，今朝我哋請嚟呢一個呢就超過半個世紀㗎啦，超過咗50年㗎啦，亦都係排行第一嘅資深大律師呢，就是、李柱銘嘅早晨。 早晨，早晨。 你睇完嗰個全文呢，你真係睇到啲好細，多咗嗰兩個字，你認為嗰兩個字呢就衍生到一啲問題出嚟啦，不如今朝同我哋講講呢個釋法嗰兩個字係邊兩個字，同埋衍生咗啲咩問題？ 嗰兩個字就已經破壞咗兩制嘅啦。如果英文咧就兩個好短嘅字添 ，and it， 中文就及其，因為嗰個宣誓個嗰時其實好簡單嘅，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咁就係特區啦。 嗯， 咁其實呢一樣嘢咧，我係回歸之後，我係好細心咁研究嘅，同埋民主黨，因為你叫我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唔得呢？我哋要諗嘅。如果效忠特區就完全冇問題，因為咧，如果你效忠國家咧。咁、那个宪法你系咪一定要遵守呢？系咪一定要拥护埋呢？ 你即系内地嘅宪法啦。 系啦， 嗯， 因为如果而家个誓词嗰度好简单嘅，即系104基本法104要求所有嘅主要官员啦，包括法官啦，同埋议员啦、立法会议员啦，就受职前一定要宣誓嘅。而个誓词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一定要嘅，嗰几十零字。二十个字到咧，就一定要嘅，就系要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基本法。嗯、我已经加咗个字啦，我有改咗个字嘅嘢。 嗱，即系话阿嗱，咁拥护基本法 同埋效忠特区嘅啫。 嗯， 但系佢而家咧解释完之后咧，去到最收尾嗰段， 嗯，第三， 好多人就系啦，更啱张纸系第二版嘅，我张纸都系第二版嘅。咁嗰度咧就话，原来嘅解释咧，佢话104即系基本法104条所规定嘅宣誓咧。是该条所列的公职人员，即是刚才我讲的那类人、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这个加了两个字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即是呢，同埋呢就作出的法律承诺，即是你这个誓词呢其实是对两个地区的，一个就是国家，一个就是特区，那就加了了。咁即系你，譬如你一讲到拥护就唔紧要，因为拥护都系嗰个基本法啫，唔可以分开嘅，系、咪？但系咧，效忠嗰度就弊啦，效忠就可以，而家就话到明啊，效忠国家同埋特区。 嗯，我有一个问题即刻跳咗出嚟啦、因为我哋而家佢要宣誓嘅人咧，有好多种啦，包括立法会议员啦、司法嘅各级法院嘅法官啦，同埋吓嗰啲嘅官啦、高官啦、行政人员啦吓咁。咁但係有一啲人呢係有外國嘅國籍㗎喎。當你擁有外國嘅國籍嘅時候，喺理論上喺道理上能唔能夠效忠另外一個國家嘅 呢？嗱，呢個問題呢我要讚一讚你，問得好，同埋叻過好多所謂專家添，話基本法嘅專家，點解佢哋諗唔到呢點呢？嗱，而家基本法呢，因為我又講個歷史俾你聽，如果你唔介意嘅話，而家係立法會裏面呢係有12個議員呢唔能够多过12个议员系可以有外国嘅国籍嘅，即系护照嘅，有段古嘅。起初基本法去到临尾嘅时候咧，即系都系六四之前，咁就廖瑶珠咧就而家过咗身啦。廖珠嗰时就好就提出嚟，佢话将来个立法会嘅议员唔应该有外国护照嘅，你应该只系能够效忠一个国家嘅啫，冇理由有外国护照噶。咁嗰时我就唔同意，我就讲出嚟，我话，但系我希望唔好改啦，因为而家个立法局呢，即系回归前嘅立法局呢，系可以有外国国籍都得噶。咁老平听完之后呢，佢就不如唔好处理啦。咁即系佢听咗我话，但后来廖瑶珠又再提出嚟， 咁跟住咧，佢就后来佢哋再倾过咧，就不如咁咧，我哋唔使个个人一视同仁嘅，不如我哋系咪可以攞啲议席出嚟，就俾嗰啲人就可以有外国护照？咁即系倾完一轮啫，十二个啦咁。咁即系六十个议员之中咧，嗰阵时系有十二个议员可以有外国护照嘅，就冇话明边啲议席 要选咗出嚟先。 选出嚟先嘅，嗰时 咁多过十二个有，咁点算咧？ 咁嗰啲咁，我哋翻嚟香港，我哋大家又倾啦。咁我嗰时就话提出，我就一个我觉得好现实解决嘅问题。我就话嗱，六十个之中冇理由六十个都有外国护照噶嘛，而家都唔系啦。咁我而家得翻十二个，咁点咧？我选咗先啦。选咗之后啦，譬如有二十个有外国护照嘅，咁大家睇下有冇人牺牲啦？ 抽签啦，或者 先签牺牲先，有冇牺牲先？ 协商啦， 协商。如果有八个放弃嘅，唔紧要，我放弃咗外国护照，咁咪点啊？十二个咯。我如果点都唔得，佢哋有十四个死都唔肯放嘅，咪趁机抽签咯。其实完全解决到噶，好公平噶。但系佢哋后来就唔得，再过啲咧，因为我记得系应该六四以后嗰啲嘢，咁就搞搞下咧就限住啦。咁就所有直选嗰啲咧，就全部都唔可以有外国嘅护照嘅。 系啦， 啊，咁就功能组别就限咗十二个有嘅。 嗯， 咁所以而家咧系肯定有人有外国护照嘅，譬如包括我哋而家议长啦，我哋嘅主席啦，佢好匆忙地放弃咗啦，系嘛？咁呢一班人，如果佢有外国嘅护照嘅，系点可以效忠？譬如英国护照、美国护照，点可以同时效忠英国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因为中国就唔承认两个护照嘅，双国籍嘅。嗱，咁而家咧，如果呢、释法是有追溯性的话呢，咁即係而家呢个都唔得㗎喇。因为佢选佢做议员嘅时候，佢已经有咗两个国籍㗎喇。 嗯， 係咪？ 除咗议 员。咁其他人点搞呢？ 係啦，Martin仲有法官个问题。因为有啲法官呢係真係完全係外国人啦，咁佢哋嚟到呢就係审一啲 case 嘅啫。咁嗰啲点样计呢？又係。 嗰啲呢即係终审庭呢，就每一次开庭有五个法官之中呢，就起码应该得一个啫，最多係。就其实真差唔多，其实就每次都有一个嘅。啊，呢度其实又系我倾出嚟嘅，不过唔好讲住啦。呢、这个题外话。咁所以终审庭五个法官之中，每次开庭都有一个系喺其他普通法国家请翻嚟嘅。 系啦。 咁佢哋根本就系唔同香港冇关系嘅，除咗即系佢系觉得义务上嚟帮下我哋嘅终审庭咁嘅啫。咁你有咩理由要佢唔可以保持佢自己嘅护照呢？所以呢啲系好多问题出现嘅。所以我就觉得呢两个字呢，我觉得佢首先系破坏力极大，一阵我哋再倾。其实亦系不智嘅，即系我觉得佢哋冇谂通嘅。嗱，头先我哋一提一齐出嚟，咁你哋大家已经咁多人谂咗出嚟啦，系咪？所以佢哋系好匆忙，咁多次释法未试过咁急嘅，好似呢次咁，一个礼拜内由提出到通过晒之后，系一个礼拜内到嘅，连特区政府我相信佢都冇咨询嘅。 咁你估计点解释法嘅时候要专登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中间加及其呢两个字咧 ？And is 呢个两个字咧？ 当然咧，我唔系而家提出嚟嗰班人肚里边嗰条虫，我唔知佢点解，可能咧佢就谂住咁样咧就容易控制嗰啲主要官员，特别系法官。喺呢个问题上咧，我琴日一篇文登咗出嚟咧，我都将白皮书攞埋嚟睇嘅。呢啲白皮书咧，其实系好严肃嘅一件事嚟嘅，因为我记得应该2014年6月颁布嘅，我哋嗰时仲民主毅行，突然间就颁布啦。咁嗰时我哋直情震惊嘅，点解咧？佢唔系一个普通一个文件嘅，佢中文、英文之外，仲有五个语言嘅，咁得人惊嘅，即系慌死其他国家唔知嘅。 嗯，系啊， 咁严肃一个文件，咁嗰度咧就讲咧就系话，其实佢主要嘅。即系我好简单咁啦，我认为最重要讲出嚟啦。佢首先咧，佢就话逢系香港做呢个为国家做事嘅，而家香港做事嘅咧，一定系爱国者嘅。你唔系爱国者咧，根本你就唔应该喺香港做事。 爱国嘅治港者 系爱国嘅治港者。咁咩系治港者咧？就包括法官嘅。嗱呢度嗰时候我系好大力反对嘅。跟住仲有咧，佢因为你系。法官是治港者的一部分，你又要爱国的，咁所以你判案的时候呢，一定要照顾着国家的利益的，譬 譬如国家安定啊嗰啲，同埋咧系我记得仲有国家嘅经济利益都要考虑埋嘅。嗱，咁你啲法官点做咧？要佢爱国噶，系咪？咁其实系好大件事嘅嗰阵时，但系我哋提出反对，讲咗一轮咧。咁我见到同我哋嗰啲王振民都有倾过，一个场合都有倾过。佢话：诶，其实系翻译上有问题咁。咁我睇完英文，睇完中文，我觉得完全冇问题。后来同即系中共熟嗰啲人就话俾我听，其实佢哋咁解咧，即系认错噶啦，佢就冇正式认错，但系因为佢就诶翻译有问题啫，咁即系唔使担心啦咁。咁但系我觉得唔可以咁嘅，唔可以咁儿戏嘅，因为呢啲咁严重嘅嘢，你一系就清清楚楚收回，你唔收回咧，仲七个国家嘅语言摆咗出嚟咧，嗱而家咧好明显咧，迟早佢哋都加埋嗰两个用噶啦。佢暂时就未做，咁有啲人问我点解你咁紧张要写篇文咧？我一定要讲出嚟呢件事嘅严重性。我唔相信我永远喺香港做事，我永远唔想隐瞒嘅，唔想呃香港人嘅。等佢哋以为冇事冇事，咁啊弊啦，系咪？先讲咗出嚟先，等大家正正式式咁讨论，同埋希望而家嗰啲中共嘅治港者，我希望佢哋都反省一下，唔好咧有权就用晒。其实佢唔系有权用晒，因为佢超权啊！而家超出啊！嗱，譬如你睇呢次嘅释法，其实唔系解释104啊，104使乜你解释啫？有咩需要澄清啫？好简单嘅啫嘛！嗱，佢话香港特别行政区咁啲就系主要官员啦，系啦，就包括埋法官啦，同立法会议员啦，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嗱，依法就即系我哋现行嘅法律啦，即系嗰个宣誓及声明条例啦，咁就好好嘅安排嘅啦，已经。同埋咧，每一类人咧都要讲嗰啲咧，譬如特首啊、主要官员啊、行政会议成员啊，否则每一个人咧，每一类人咧都有一个唔同嘅誓词嘅，清清楚楚嘅。咁你依法宣誓就唔系话依照基本法宣誓，系咪？是依照基本法颁布要做这些事，而特区政府亦在立法会通过有关的法例，而根据那里宣誓， 包括声明及声明条例， 是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呢，既然这个基本法是宪法来的，宪法不会说你要怎样做的细节得滞，还有不会说如果你不跟着做有什么后果，不会这样说的。这次呢是头一次释法讲明，如果后果是什么，如果你不跟着做后果是什么，永远没有的。所以他根本呢就不是释法，根本呢就是修改香港现行的法律来的。其实这个香港的立法权基本法是给了立法会的，只是立法会就可以提出法律，新的法律和修改已经有的法律，这个权是给了立法会的已经。人大首先人大常委是可以解释基本法，毫无质疑的，158第一款，但是他是没有权是解释香港自己的法律，这个解释权是香港法院的，所以他今次是混淆晒的东西，乱晒龙的，等于现在坦克车冲了进来，现在这里什么都被他冲烂晒的，所以很得人害怕的。他首先人大常委不应该解释香港法律，他就解释了，人大常委不应该同香港嘅立法会立法，佢又立咗啦。其实佢修改咗啦，系咪？就似我哋行政长官自己提出件案，都系交俾法庭处理噶嘛。律政司司长同行政长官两个人做原诉人噶，好奇怪噶啊！佢哋自己都将呢个问题交俾法官啊嘛。咁点解你唔可以等法官处理呢？而且由始至终咧，我哋都觉得咧，今日法官系完全可以判政府赢又得，判政府输又得。即判一个议员输赢就得，佢可以判两边赢都得嘅，佢有呢个权，同埋听案情系完全可以做到嘅。咁既然提出嚟个原诉人都有交俾法官啦，点解佢哋要咁匆忙一个礼拜内完全唔理咁多嘢，做出一个咁破坏性咁强嘅一个行为呢？ 咁呢个行为做咗啦，我哋有啲咩嘢可以做呢？如果根据而家呢个已经咁嘅现行释解释咗条法例啦，咁而家拥有外国护照嘅立法会议员啊，又系咪需要放弃埋佢国籍呢？一阵间九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讨论。 陈志云、郭志仁、陈聪，再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直播室咧继续有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喺度嘅啦。今日提嘅题目咧就关于两个字嘅，字嘅就叫做及期。咁啊 ，Martin 就发觉喺释法之后，原本104又好啦，根据宣誓及声明条例都好啦，就系讲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噶嘛。咁啊，对 Martin 嘅理解一直就系对特区嘅效忠啦。咁但系释法底下咧，喺人大释法最后嗰段又咁样写嘅，呢个基本法104所规定嘅宣誓咧，系条例所列嘅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咁所以今朝呢就讨论究竟加咗及其呢两个字的影响有几大呢。头先嗰半个钟我哋提到一个焦点就是立法会啦，因为里面有一批人呢是有外国的护照的。既然有外国的护照，冇理由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特别行政区噶，冇得效忠内地噶。咁啊 ，Martin 继续跟进呢个问题啦。如果你嘅理解释法之后，究竟而家立法会功能组别拥有外国护照嗰一批人，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咧？ 嗱，即系其实咧，佢咁样释法之后咧，即系任佢点噏嘅，佢中意踢边个出去，咪踢边个出去咯。分分钟由特首又去做元素人啦，或者今次唔需要佢出到佢自己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如果你睇呢个问题。而家佢哋讲咧系有追溯力嘅呢个释法。咁如果有位譬如 A 君咧 ，A 君佢系参选立法会，咁佢系功能组别嘅，根据法律咧佢系可以有外国护照嘅。咁本人系真系有外国护照嘅，系譬如美国护照咁啦，咁咪参选咯，冇问题噶，赢咗啦，冇问题噶，发誓冇问题噶，佢已经发咗誓噶啦，到而家为止系咪？咁发誓佢又乖乖地冇搞嘢。咁咪梗系得啦！咁而家做紧议员咯，好啦，因为而家咁释法完啦，同埋有追溯力嘅。咁如果有人提出司法复核，就话喂，你唔得，因为佢呢个释法头先读嗰段咧，第三段咧系有法律嘅约束力啦。咁仲有一句咧，佢就话宣誓人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嘅行为的，就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啊嘛。 系 咁，人哋如果人哋话喂。咁你系效忠边个啊？你应该效忠国家㗎喎，但你又系美国护照喎，你只系效忠美国喎。咁中国法律又唔可以容许两个护照㗎喎，唔可以双效忠㗎喎。咁点啊？咁你有冇资格啊？要唔要要唔要承担个法律责任啊？嗱，呢类嘢就好现实嘅一样嘢嚟嘅，系咪？当然啦。呢啲人多数都系个个全部都系建制派嘅啦，乖乖嘅啦。 咁啊，你哋即系你哋意思，即系泛，可能泛民嘅人去挑战佢哋都得噶嘛？ 可以噶， 系啊， 可以。即系虽然佢真系好好仓促嘅呢个决定，我完全冇谂过呢啲嘅后果系乜嘢。嗱，系解决咗佢个问题，变咗佢有好似好有理由咁咧，就踢呢两个年青嘅议员出去啊，仲要咧，希望针对埋其他民主派嘅，八个已经人提出咧，跟住又仲有啦，咁加埋系咪15个我都唔知啦。系咪？可能仲有噶。如果佢中意踢晒民主派出去都得噶，因为嗰啲理由任佢噏嘅啫嘛。嗱，老实讲，支联会做过支联会，参过支联会嘅人，喂，佢一国专政嘅嗰个宪法系咪？得一个党嘅啫，就是、共产党。咁如果你话打到一国专政，咁点咧？嗱，咁完全可以追究嘅，仲有追溯力嘅。即系你以前噏过呢句嘢咧，就算你而家唔噏，已经太迟啦，哥，太迟啦，都可以嚟用呢个方法嚟攞翻你个位嘅，嚟 DQ 你嘅，所以好严重一件事。咁所以咧，系啊，即系佢哋唔好个个坐喺度笑，以为而家系喐民主派啊，因为普通市民都可以去噶，咪喐翻你转头，咁点搞啫？咁成个议会每次选举后都要搞一轮嘅。 嗯，如果真系因为有及其呢个意思喺释法入边啦，咁嚟紧如果真系要紧随呢条嘅路线，系咪要本地修例咧？嗱，譬如头先就系话立法会而家有啲界别咧系容许啲原有外国护照嘅，系咪要修例剔除佢咧？又或者嚟紧下届再宣誓嘅时候，系咪真要喺个誓言上边要改成就系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咧，系咪誓言都要改成咁咧？ 嗱，如果改誓言有问题嘅，因为佢而家释法嗰度咧就话明呢两句嘢，嗰字一个字都唔加得噶嘛，唔减得噶嘛，佢未谂通嘅自己都 正式修例改咗佢咯。 系嗱，如果咁修例又唔合符， 你要修基本法， 因为个基本法104需要嘅咧， 仍然就是冇及其呢两个字嘅， 嗯嗯嗯， 系咪？不过佢就用解释， 嗯， 咁到去到法庭嘅时候咧，法官就跟佢嘅解释，就话虽然咧发誓嘅时候冇及其，但系根据呢个解释第三段呢个解释咧，其实就系有及其。 咁个释法咪即系立法咯？ 啱，讲得啱啦，直情系啦。佢嘅释法咧，人大嘅常委即系内地个制度嘅释法，因为对面啲专家话过俾我听。咁而家中心庭呢一件案咧，佢哋个专家都俾咗誓词，都系咁讲嘅。佢话人大释法有两类嘅，一类咧就澄清， 嗯 ，clarify。咁即系譬如话、那个条文里边有啲字，喂，究竟你讲紧系呢一类人啊，定系另外嗰类人啊？系咩？定系全部啊？喂，唔清楚咁、啊。咁呢啲一定系法庭解释嘅。如果喺香港嘅基本法，香港普通法制下咧，法庭解释都啊呢三个可能性，其实系 A 啫咁。咁啊，当佢咧就。一路去翻立法嘅时候，用翻嗰啲字咧，嗰阵时咧，其实佢谂嘅咧就系谂 A 嘅啫，所以净系 A 就受呢个规限 ，B 同 C 唔受规限，咁就系去翻即系有追溯力嘅。但系人大嘅常委嘅解释咧，另外一庭咧就唔系头先就澄清啦，另外叫做补充啦，补充咧就好似加嘢嘅。嗱，我俾个例子你，试过释法系咁噶啦，三部曲。变五部曲， 咪 加咗两部曲咯。嗱，呢啲唔系澄清噶，点澄清啫？系咪？佢加咗两部嘢，呢个叫做补充。嗱，补充咧就其实就系修改啫，即系夹硬加落去嘅。所以普通法嘅概念咧，你呢一类嘅释法咧，根本就唔系释法，咁啊加咗嘢。 Martin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点解你会咁着紧呢两个字？因为我相信有啲听众就话：，系咪你吹毛求疵啊？你效忠咁，加预埋要效忠内地加埋特区两个噶啦。咁嗱，因为你提到喺回归之后第一次宣誓咧，民主党譬如你啊、杨森嗰一批嘅人咧，系好特登要睇嘅。可唔可以讲翻当年你哋嗰个关注点？点解会令到今日你哋睇到及其呢两个字咁重要？ 呢、这个两个字及其，有啲人就话我多余，多余呢两个字咧，有啲人不如求其咧。点解咁重要咧？因为我自己系法律界嘅人，我系好紧张呢啲嘢嘅。邵国 Wilson 韦奕迅做港督嘅时候，佢系想请我去行政局嘅，但系有两个条件：保密同埋集体负责。我话呢两条，如果你叫我嚟咧，你要修改。如果唔系，我做唔到嘅。佢唔肯，所以佢要求我三次入行政局，我都唔肯。因为我话我一跟咗你呢个例咧，我一定要。如果你唔改，唔就我而改咧，我一定要跟到足嘅。我做唔到啊。咁我唔想破例，所以我个人系咁样，系咁执着嘅。咁所以我哋嗰时睇，喂，如果你要我效忠国家，同时效忠特区，咁而家你一国两制啊嘛。我效忠特区就得啦，我哋呢个制我咪效忠呢个制度咯，都系基本法规定噶。但系要我效忠国家咧，喂，我哋唔同嘅地方，譬如一党专政，我哋唔服噶嘛，我哋希望你修改噶嘛，你上面冇民主，我都希望你有噶嘛，上面宪法上有人权，你做唔到噶嘛，咁呢啲嘢我系想改进噶嘛，咁你话喂你效忠我哋，即系效忠共产党，我唔能够效忠共产党噶，系咪？所以如果你话俾我听，嗱，你系唔好做，你做亲咧，你就要效忠共产党。其实就咁啫嘛，咁我做唔到噶嘛，咁我又唔想发假誓，因为我系信教噶嘛，咁所以我哋系好紧张呢啲嘢嘅。如果你真系逼到咧，我分分钟唔做啦，就系咁噶啦。 即系话，如果喺回归之后嗰个宣誓系有及其呢两个字咧，当时你哋嘅考虑就会好唔同啦。 唔同噶，我真系会，因为 索性议员都唔做， 系嗱，佢叫我行政局我都唔做啦，三次，系咪？ 所以议员都有机会。可能因为呢两个字而唔做议员嘅，有机会嗰阵 时，一系就犯事啦， 或者嗰时宣誓咧 ，Martin 就搞事啦，要谂下办法点样避咗呢两个字。 但系就于释法，我纯粹讨论啦，佢会唔会有啲讲法就系话，我唔系要你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系效忠特区啫。不过个誓言嗰部分咧，嗰、那个法律承诺系对埋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法律承诺啫，咁样咁得唔得咧？ 佢跟住仲要啊嘛，你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嗰、那个法律啊，依法嗰咩法咧？分分钟系大陆嘅法嚟噶咯，国家嘅法律嚟噶咯。 但系嗰个唔认为喺香港噶。 咁譬如我，譬如啲人去入大陆会点咧？ 啊，咁啊唔得啦。 系咯，咁而家你跟呢个铜锣湾书店，你知道佢可以被失踪噶嘛？系咪被自愿回大陆噶嘛？咁咪用大陆嘅，用国家嘅法律嚟处理咯。系好严重的一件事嚟嘅。咁我哋唔可以求其嘅呢种嘢。 咁多问题出咗嚟，有冇一个机制真系可以释完法之后再改嘅咧？ 得， 嗱，我今日带咗嚟呢本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系1982年嘅。点解带呢本咧？呢本系老平写俾我送俾我嘅。好咧，咁呢度咧有一条62条呢、這个中国宪法第11款，呢、這个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唔系呢个 常委会， 常委会啊， 系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第11个分条咧就系、是、改变，即系呢个人大系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嘅决定，即系如果系人大认为呢、這个常委会系不适当嘅决定，可以推翻嘅，咁啊，所以又可以补救嘅。当然你话会唔会做到呢？咁如果张德光自己提出释法嘅，咁如果张德光仍然系人大嘅委员长，咁啊，梗系做唔到啦。咁但系咪永远都系佢呢？啊，所以根据宪法系可以撤回嘅。 不过正如 Martin 讲咧，冇理由吓内地可能因为真系太仓促，冇谂到好多问题啦。譬如举翻个例啊，2003年当23条立法嘅时候咧 ，Martin 你都记得啦，修改咗几次噶嘛。咁其中有一次修改咧，就系、是、听咗外国领事馆嘅意见。喂，我啲外国人喺香港，我点叛国咧？我明明唔系效忠你，咁我边有叛国呢个罪咧？所以之后喺23条之后嗰个更改版本里边咧，系剔除咗一样嘢嘅，因为佢都接受系咁，外国人喺香港点叛国咧？咁所以既然当时都有谂咧，咁啊冇理由释法嘅时候咧唔谂得咁仔细，咁唯一解释好似你咁样讲咧，就好仓促，冇谂得太多啦吓。 但系咧都有问题噶，就算而家呢个23条，因为其中一段咧，佢就话要特区咧就立法啦，禁止外国嘅政治性嘅组织或者团体喺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咁咩叫做外国嘅政治性嘅组织呢？当然政党系啦，国家系咪呢？领事馆系咪呢？未曾解释嘅，将来就随时可以话我解释话系咁咪得咯。即系你而家睇到呢次咁嘅思维，呢次释法嘅思维，即系乜都做得到噶，系咪？所以呢一次释法之后呢，老实讲，基本法所有嘅条文呢，我都唔敢俾意见。我点知你将来点样啫？随时可以释法，乜嘢都得嘅，改变晒都得嘅。 以前都会讲下立法原意，而家系咪冇用啊？ 而家嘅心意啦，讲而家系而家嘅人大常委会嘅心意啊，所以变咗系我哋讲法律嘅，最紧要法律点解要法律得噶？同埋点解要普通法咧？就肯定啊，跟先例嘅。我哋你如果一件事，你话我做唔做呢件事噶？搵个律师话你真系好心、啊。不如找个大律师给个意见书你啦，咁我哋系知道噶嘛，当然都会错，但起码个律师个大律师会觉得嗱好稳阵啦，有埋先例俾你噶啦，法官一定跟住咁判噶，佢话俾到你意见你啦，而家你咁样咧，哇，起码都有一句就话，除非由而家到见案审嘅时候，人大作出有关嘅解释，如果唔系我点解俾个意见你啊？ 咁除咗法律呢都同 Martin 呢倾倾政治啊，因为今次点解有一个释法呢，咁好大程度都系源自于尤良两位宣誓嘅时候嘅风波啦，系咪？咁有啲人呢都喺度，唉，事后都虽然唔认同佢哋两个行为，咁但系都难以判断一个问题啊，就系、是、其实佢哋两位系蠢啊定还是系鬼呢，咁样做一个政治嘅判断， Martin 点睇呢？ 报纸好多报道，包括成报，即系话佢两个系点样点样呢，咁我老实讲，我唔肯定嘅。我就从一个逻辑个观点嚟睇嘅啫呢件事。呢两点我想提出嚟同大家倾下嘅。呢两个年青人到而家为止，佢哋都攞唔到一幅相证明佢系参加过雨伞运动。嗱，雨伞运动79日嘅。嗱，我相信普通嘅市民，你就算唔系黄丝带，你都会睇下噶。又好好平安嘅，冇事嘅。除非有几件事，如果你知道嘅，咪唔去咯。旺角又咁方便，系咪？铜锣湾咁方便，跟住中环又咁方便。咁如果你去到，尤其是年青人，点都要影翻张 selfie 噶，咁咪证明我去过咯。因为譬如尤其是即系好多帐幕喺入边好过瘾噶嘛，好靓噶，好得意噶嘛。如果一张都攞唔到出嚟，咁你系点谂呢？有边类人系唔会去嗰啲地方嘅呢？或者唔敢去嗰啲地方？就算去都静静鸡就唔会影幅相嘅咧，咁大家可以谂一谂啦。咁另外，如果我系好有诚意 是想港独的，还有 我想将这个议题带入立法会的，所以我参选。那我就精头头就不出声，那所以呢就是入閘就俾我入閘，做咗候選人添，唔好篩我出嚟啊！因為有個程序，大家知道咧，係會篩得出嚟噶嘛。梁天琦咪篩咗出嚟咯。咁我嗰時我唔出聲字啊嘛，我目的咧就想贏咗先，然後入咗立法會裏邊咧，就將我呢個港獨呢個意見就提出嚟啦。咁但係咧宣誓嘅時候咧，如果你參選嘅時候唔講字，就應該宣誓嘅時候都唔講字。宣誓咗做咗啦。然后嗰时我就讲都未迟啦，咁但系咧呢两位年轻人咧佢唔系参选嘅时候佢唔讲，但系宣誓嘅时候佢要讲，嗱咁已经有啲奇怪啦。咁仲有，如果我系佢，我就好大压力噶咯。嗱，因为唔容易，你讲港独，明知道成个中国系砌过嚟嘅，系咪？咁但系你可能呢班人觉得你都应该宣誓嘅时候讲一讲，咁我讲嘅时候系咪要好小心呢？系咪？好小心讲咗出嚟，但系就唔会故意激共产党噶嘛，因为佢已经砌紧我噶啦嘛，一定砌我噶。咁我点会做咁多嘢，讲埋粗口呢？喺个誓言嗰度，同埋侮辱中华民族呢？我唔会故意闹交嗌噶嘛，俾人俾藉口人噶嘛。嗱，所以我就觉得奇怪，点解要咁做呢？但系个后果咧就系、是，哇！你一咁样做呢，上边就梗系嘈啦。大有理由啦！喂，你民主派或者嗰啲港独派，你点可以咁侮辱我哋中华民族啊？咁你侮辱中华民族同埋港独两回事嚟噶嘛？点解你仲要加埋佢一齐做呢？惊透咗咁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人同埋啲民族咧，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我就咁谂啦，点解要咁做啫？但系做完之后个后果咧，就上边又咁啱使嘅，系咪？惊透咗好多香港人噶、哦，咁所以咧，我而家啲好朋友都话。话好憎呢两个人，我就话喂，如果呢两个人根本系棋子嚟嘅，你憎佢做咩啫？佢只系棋子嚟嘅啫嘛，系咪？就变咗你分而视线啊？点解你不如睇个问题就是、应唔应该释法呢？如果释法系咪应该咁样释法呢？同埋呢个时候释法呢？个法官听完晒啦，啊，你应该系呢啲嘢重要嘅问题，就唔好话我唔中意呢两个年轻人，或者呢、这个或者系鬼。我觉得你同到呢件事唔好我哋分俾人哋咁样分乱咗我哋嘅个集中力。 如果佢哋系棋子嘅话，咁背后系唔好话边个啊，系边啲人咧？后边 呢啲咪以红旗打红旗咯？而家其实唔系头一次啦，系咪攞民主派嘅人嚟搣民主派嘅飞？呢啲就系佢哋终须做成啦。以前唔识做噶，佢以前唔识做噶，只系统筹喺自己嗰边就一个出嚟，但系后来呢咦，原来多一个喺嗰边咁过瘾嘅，介佢几百票，区议会有几百票就攞你命噶啦嘛，有时真系一两票都有噶嘛，系咪？咁佢而家已不嬲就以红旗打红旗啦。 呢个现象都喺最近嘅立法会选举度，好多人评论过嘅。 咁除咗政治问题，我又翻去法律问题先，因为嚟紧可能上诉都系个争拗点，想听下 Martin 点样睇。究竟立法会宣誓呢一件事系纯粹立法会嘅内部事务，应该交翻俾主席决定啊，都系法庭应该有一个角色嘅咧？ 我觉得呢个问题系一个最重要嘅问题，呢件案。我同意有啲法律界人士讲呢，呢个问题应该要清楚啲解释。我觉得唔系好深入。我唔想批评边个啱边个错，因为呢件案上诉一定会拗嘅。但呢个系好重要嘅问题。因为呢我打过几件案呢去到终审庭嘅。譬如我代表嘅长毛就话曾玉成我哋告佢即系佢哋话佢剪布，咁长毛就提出嚟啲剪布系唔啱嘅，违背基本法嘅。咁嗰陣時個法庭呢就好清楚嘅，佢呢個問題係交俾立法會自己處理呢個政治問題。咁但佢亦同時講，佢但係如果你係違背咗基本法嘅行為呢，咁係另外一回事啦。咁所以呢個問題佢係咪已經違背咗基本法嘅事，或者唔係而只係內務嘅事呢，係要好細心研究嘅，睇埋啲案情，係唔可以即係好廣泛咁講，或者一定係或者一定唔係。要逐件事睇嘅，咁所以呢个咧就要去到上诉庭就慢慢睇噶啦。 但你嘅分析可以上诉机会有几大？因为似乎咧，唔少法律界人士都睇淡，我认为咧唔大机会俾佢上诉。 如果我觉得咁，如果你睇法官其他嘅判决咧，系好难话佢错嘅。但喺呢一点咧，即系上诉呢一点系赢得噶啦嘛。啊，呢一点系最重要嘅。咁我就觉得系应该要，即系我觉得唔够好似其他咁样咁清晰。 即系唔系赢定输嘅问题，希望通过个诉讼咧，将嗰个原则性咧系划分得更加清楚，有一个指引。 系啦，个原则其实系清楚，不过喺呢件事咁嘅案情，系你系究竟跌入去呢边咧，跌入去嗰边咧，系好难决定嘅。 嗱，我估今朝 Martin 详细解释完咧，攞住外国护照功能组俾啲议员咧，都会被追访。谂一谂，究竟及其呢两个字对佢影响有几大？今朝多谢晒 Martin。 不过我就应该冇追溯力嘅。 好，有机会再倾。 OK。